乌头峰海运有限责任会社社长谈话。据有关机关通报，墨西哥官方报纸最近刊载了本国交通部对乌头峰号实施停用处分的决定。就此，上述船只主人乌头峰海运有限责任会社表明立场如下：乌头峰号从去年1月起一直被扣留在墨西哥图斯潘港，其无理的决定内容是，它是归联合国安理会所列为制裁对象的远洋海运管理有限责任会社所有或管理的船只，因而列为资产冻结对象。我们早已列举具体的资料来多次表明，该船是我们会社的合法所有，不能列为制裁对象或资产冻结对象。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说，乌头峰号是制裁对象，并多次要求墨西哥政府以不许它出航。结果，我社船只受到了停用处分。扣留乌头峰号的唯一根据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都是极不妥当的，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公约的精神和要求，又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因此，我们会社认为，长期扣留民间船舶乌头峰号是粗暴地侵害我们对它的合法所有权的，由此而导致的一切损失和损害是由美国主导的对朝敌视政策的产物，并予以强烈谴责。由于联合国安理会非法不法的制裁决议及其产物对乌头峰号的无理扣留，我们一直从事和平合法民间经济业务的会社全体成员和船员都遭受了精神和社会经济上无可估量的损失，个别家庭的生存权也受到了严重损害。这一切事实揭露大肆宣扬维护人权的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伪善和两面性。我们严正宣布，将对我们由于美国所主导的联合国不妥当的决议而所遭受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损失一定算账，并享有权利接待要求相应的赔偿。主体105年2016年7月6日于平壤。